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92集。边南叹了口气，秋意这人想什么事儿都比他想得多。下一趟车来的时候，边南迅速挤进人堆里，往前跟扎堆打架似的冲。加到人群里之后就轻松多了，照旧被人群裹着卷进了车厢里。他又往中间挤了挤，以防下一站又被带到站台上。最后到站，从地铁出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挤转圈了。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外套袖子上被撕开了一个口子，大概是被谁的包还是什么勾着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保姆正在厨房里忙着，老爸和阿姨在客厅里说着话，编号坐在一边看电视。阿姨一看他就站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衣服怎么撕了？ 我挤地铁回来的。 你这不是找累吗？这不跟心雨非要去打工一样吗？ 边南对于今天编号居然没有呛他感到有些吃惊，不过这话又提醒他得跟老爸说边心雨的事儿了。于是他硬着头皮说了一句： 爸，我有事跟你说。 老爸跟着他上了楼，他看了一眼斜对面边心雨的房门，关着的。 边心雨回来了没？ 说是要晚点跟同学逛街去了。怎么了？ 就秋意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在饭店看到他了，他自己去应聘，人家饭店又正招人，就要了。 什么？这孩子是疯了吗？ 我不知道，爸。 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他谈吧。 边南觉得老爸选择在吃完饭之后才跟边心雨谈是明智的。边南待在自己房间里都能听到边心雨生气的哭腔，这要是饭前谈了，这顿饭都没法吃了。不过这次谈话似乎作用不大，老爸阿姨编号齐上阵，也没能让边心雨妥协。等楼下都安静下来了，边南才轻轻打开门，想去厨房拿点果汁喝。刚一开门，就看到边心雨两只眼睛通红地跑了上来。边南赶紧退回屋里，想关门的时候，边心雨已经跑到了他门外。 边南，你跟我有多大仇啊？他小报告真是打得一点也不含糊啊！小神， 你骂他干嘛？这事他可能不说吗？ 你帮边南说话，你以后别跟我说话，我看到你就烦，烦死了。 其实边南对编号会说这么一句也挺意外的，不过没等他多想，边心雨甩门的巨响就吓了他一大跳。编号跟他对视了一眼，上楼去了。边南进屋给秋意打了个电话。 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不说老爸要怪我，我说了，边心雨骂我是小人。 边心雨骂你，你也得说呀。他和你爸之间，你当然得往你爸那边站。 嗯，有道理。哎，不过感觉今天编号喝多了似的，居然没跟我呛，还帮我说了句话，这太不是他的风格了。 当然得帮你说话，估计从一开始就知道劝不住边心雨。他要真来打工了，编号还指望从你这儿打听他宝贝妹妹的情况呢。 哦，是啊，他这哥当的也够敬业了。 哎，不过你可以跟他们说不用太担心，我们饭店毕竟也算是高消费了，包厢这块还挺好的，事儿不多，喝多了闹事儿的也少，有什么事儿我也会帮着处理的。 哟，哎呦呦， 有个屁呀，我要真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不得找你吗？你难受了我不得心疼吗？ 就你会说话。 秋意挂了电话回到饭店里， 这几天为了应付过年前后的用工荒，店里招了不少新的服务员，有些有经验，有些没什么经验。像秋意这种老员工还得帮着教教，不过他不介意增加工作量，这些都不是白干的。肖曼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员工大方，像这种事儿，他都会让领班给算成加班费。边心宇算是这些新招来的服务员里拔尖的，漂亮、聪明，嘴还挺甜，领班一看就挺喜欢，给安排到了包厢。秋意第二天到店里上班的时候，边心宇已经换上了饭店的制服，跟几个新员工一块儿听着领班给交代工作的事儿。领班一看秋意进来，就招了招手：“ 哎，小秋，正好，你来给他们先讲讲，我那边还忙着呢。”“ 哦。” 秋意过去就看到了边心宇带着笑的眼神，不过眼睛下面有点黑眼圈，估计昨天跟家里抗争，气得一夜没怎么睡好。秋意上午刚给人补完课，过来的时候挺累的，但还是赶在上课之前把要注意的事儿都交代了一遍。 明白了吗？ 明白了。 大家都点头表示明白了，秋意这才转身去了更衣室。等他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，边心宇正站在更衣室外面等他，见了他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了过来。 我跑来给你添麻烦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没想到来这儿的。 还好，你干好你该干的就行。 明白了。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你哦。 嗯。 边心宇走开上楼之后，有人在后面拍了秋意肩膀一下。秋意回过头，看到是和他同一班的服务员小李。 干嘛？ 哎，你俩认识啊？女朋友？ 不是啊。 不能吧，一看就跟你似的，不像来饭店打工的人。 是都得长成你这样才该来饭店打工吗？你也太不给曼姐面子。 我靠，你小子就这张嘴烦人。 你自找的，干活吧。 中午上课挺多，不过这顿在大厅和卡座的比较多，相比楼上包厢的轻松，在大厅这边的服务员都忙得团团转。平时人也不会这么忙，但因为新来的服务员还是有些不熟练，上菜要慢了不少。包厢的服务员一般不用下来帮忙，但边心宇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还挺会来事儿。秋意他们几个服务员正忙着的时候，他跑了过来。 楼上没有人，我上这帮帮忙吧。 啊，好好，你帮着上菜。 边心宇马上拿过了托盘，跟在秋意身后走进了大厅。不过边心宇虽然很积极，但业务还是有点生，托盘上的菜一多，他就掌握不好平衡了。拿走一盘菜之后，他手里的托盘歪了一下，秋意正好在他身后，还没拿菜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出来这托盘拿得不对，肯定得翻，赶紧走了两步过去，在托盘歪过去的时候伸手扶了一下。边心宇拍了拍胸口，回头看到是他的时候露出了笑容。 吓死我了，谢谢啊。 这个不是教过吗？这么拖不行。 一忙就忘了，我调整了一下，这样对了吧？ 嗯。 中午在这儿忙完了之后，秋意拿了根烟出了后门，一出去就看到边心宇正一手扶着墙，一手在脱鞋。 怎么了？脚疼啊？ 以前都没站过这么长时间。 边心宇咬咬嘴唇，对于自己这形象被秋意看到了，他大概有些尴尬，也没弯腰穿鞋，只是把脚一点一点地慢慢往鞋里进，进到一半又停了，估计是脚肿了，不用手帮忙塞不进去了。秋意拿着火机转身回了饭店，过了几分钟再出来的时候，边心宇已经穿好了鞋，正靠着墙活动自己的腿。 到晚上会更忙，包厢上课也多了，周末人更多，你 你要是累啊就…… 哎，我不累，我要是因为这个不干了，回去不得让我爸嘲笑死啊，回去泡泡脚就行了。 秋意没再说话，对着垃圾桶沉默地抽着烟。边星宇没有进去的意思，一直站在他身后。抽了没两口，秋意的手机响了，是边南打过来的。他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。 喂， 今晚上你是不是要轮休？ 哼，你还知道这个呢？ 你一星期就这一个晚上是闲的，我当然急呢。我要约会，我都一个月没见着你了。 放屁，哪有那么久？ 我感觉就有这么久了，你就说约不约吧。 约呗。 那我去饭店等你。 哎，别，我去找你。 哦对，边星宇上班了吧？那你过来吧，我跟罗一阳打两场等着，正好把他收拾服了。 好。 秋意应了一声，挂掉了电话。边星宇停下捶腿的动作，偏过头看着他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过了一会儿才问了一句， 跟女朋友约会啊？ 不是。 啊，哎呦，我多嘴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，我干活去了。 边星宇低头就往饭店里跑。秋意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叹了口气。 真丑人。 边星宇跑进饭店之后，秋意又在后门外面站了一会儿。边星宇的问题问得有点突然，他猛地一下回答得有些纠结。是不是女朋友？这个问题对于秋意来说，是或不是都有些纠结。他最后还是否定了。自己对取向并不能坦然接受这一点上，他一直觉得对不住边南。他现在没办法向家人说出这件事，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途径，但他可以努力改变自己。尽管每次想到妈妈时，他都会，可还是想着起码让自己能接受这样的自己。说一句是女朋友并没有什么难的，轻松而简单，还能省掉很多麻烦。他却依然说了不是，就像是某种仪式。他第一次在心里给自己盖了个戳。其实挺幼稚，不过对于他来说也确实不容易。秋意笑了笑走进了饭店。中午上课最忙的这阵儿忙过之后，就是各种收拾，全做完得差不多四点，休息一个多小时就该是晚饭的忙碌了。边星宇估计忙得够呛。秋意看到他跟另两个小姑娘往休息室走过去的时候，步子都有点拖着，早上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走路带风呢。秋意估摸着这个大小姐挺完了今天晚上，回到家一缓过来，明天就不会来了。秋意去更衣室换了衣服，跟领班说了一声，准备走的时候碰到了肖曼。 着急走吗？不着急的话聊两句。 哦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